吹嘘，别在这里叫嚣。难道你是富二代，是传说中的关公子？样貌还算俊俏，我可以帮你改造，请我吃顿夜宵，看你耍什么花招。